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中国大陆预定今天批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FII 在上海上市。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从鸿海提出申请到中国证监会今天批准只有大约一个月。反观过去，一家公司若要在中国上市，通常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FII 推进之快，炒热了中国想要借此促统的话题。报道指出，中国火速批准 FII 上市，目的是要让台湾的经济更依赖中国，朝最终统一再进一步。 FII 计划透过首次公开发行 IPO 筹资273亿元人民币，大约1279亿台币，打算把资金用于升级生产线，打造无人工厂，由机器人负责整个制程。FII 在中国的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去年营收3545亿元人民币，大约台币 1.66 兆，约为鸿海营收的三分之一。中国大陆2月28号提出31条会台措施，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天在行政院会后的记者会上指出，今天就由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召开因应对策专案小组会前会，预定下周提出因应措施。今天的会前会由个别部会向施俊吉报告，接下来由施俊吉统合，下周就有结论出炉。至于因应措施，将以记者会的形式或者是在立法院说明，确认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经济部能源局原定明天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但是考量台电需要整理的资料相当多，决定正式会议顺延一周到下周五16号下午，到时候将由审议委员会确定要不要调涨电价。根据能源局之前公布的电价公式，每次调整电价无论涨跌幅都以 3% 为上限，不可能一次涨到一成以上。而且如果电价调涨，倾向以台电104年和105年的超额利润共计828亿元为电价稳定基金，平抑涨幅，以免电价调整影响的民生物价。下周五会后，能源局马上就会对外公布审查会的结果，台电需要一个星期左右公告新电价费率。生产电脑周边设备的上市公司宏正自动科技，前任法务长吴佑明、法务主管黄子珍掏空公司超过7000万，还把款项汇到了海外纸上公司。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涉犯证交法起诉了吴佑明还有黄子珍。至于吴佑明的游姓妻子罪嫌不足，不起诉处分。检调单位调查，吴佑明和黄子珍任职宏正期间，以公司必须向国外法律团队请益为由，陆续向公司申请支付咨询费，一年来总计挪用了公司超过7000万，但这些钱实际上却汇往两人掌控的海外纸上公司。后来两人去年相继离职出境澳洲，之后返台就由检调单位掌握了行踪。就在两人去年10月27号计划搭机离台，在桃园机场由航警局留置，检方签发拘票拘提到案，侦讯之后认为可能串供逃亡，向法院申请两人收押禁见。吴佑明的游姓妻子涉嫌洗钱200万元交保。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7点，成为10823点，成交金额120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55点，2130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7点，240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点，327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6点，109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3点，涨幅 1.3%， 来到3058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3471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248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 0.6 分，成交金额3亿3100万美元，日元 105.94 对一美元，欧元兑换 1.2404 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强烈大陆冷气团和辐射冷却影响，今天晚间的后天清晨，中部以北、东北部沿海空旷地区及马祖夜晚清晨都将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死亡也很 hip hop， 门一关上就开始玩 beatbox， 听过的人都说超级酷，但他不公开演出，他说这是富裕术。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贝贝屁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很简大王， 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贝贝屁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很简大王 平身。 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 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조명이꺼지고마지막페이지를넘기면조용히마 不要随便制造我去排泄的假象。 不是啊，就是我觉得跟大家有个默契很棒，就是一开始播什么歌，大家就应该会觉得有什么事这样子啊，结论都是慢一点点嘛。 嗯，哦，你说一点点就是蛋堡的死亡，很久就是杨丞琳为爱启程。好，但是我刚刚不是因为就是闹肚子或干嘛，我刚刚就是刚刚才从就是捷运橘线的最底站回来，我从回龙，然后从橘线就好，还好它在同一线，就一路这样呜到古亭来， 嗯， 然后这其实要蛮久的时间呢，也要半个小时以上，40分钟差不多。 就是那一段，如果你刚好很开心，你上班跟回家，或是你上学跟回家，就那条线就是有点远，但至少你可以不用换车，然后可以好好的 没错没错 做你想做的事。 我刚刚去丹凤高中做了，那应该不算演讲，算是分享啦。 嗯， 对，因为现在高中其实学校他们都会办一些学群的介绍跟分享，就希望可以让高中生可以知道说，哦，未来上大学你们的介绍一下这个系在做些什么事情，让有点概念可以知道说。 那是青春大学吗？以前的单元。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你是去介绍？ 介绍当然是外交系啊，不然我介绍一个不是我的系干嘛？ 没有，想说学长，你外交系毕业也是蛮久的，就是为什么不是请一些很 对应该比较新进的人回来，对不 对？ 对啊。那这我觉得这很多都要看那个学校的辅导老师吧，就看他有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领域的人 哦。 也许他的朋友可能都是同一个学系毕业的啊， 嗯， 那他就找不到其他学系的人，啊 嗯， 对不对？ 嗯。 그립지만그리워하지않으려해한편의영화따스했던봄으로너를기억할게 우리가만든 love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con， 这首歌叫做 Love Scenario。 刚刚说到去高中分享就是介绍学群，那我介绍当然就是国际事务啊、政治啊、国际关系啊、外交这方面的。那其实呢，就现在有一些方便的软体，因为学生们不喜欢举手发言， 嗯， 所以我可以让他们，就是你们喜欢滑手机是不是？没关系，我可以让你们在滑手机上面发言。然后我这边 匿名吗？ 匿名，匿名，匿名，你可以自己注册账号，你就有名字， 嗯。 那平常人也都可以匿名发言，然后直接在我的手机端，我就可以看到你们问了些什么问题， 嗯， 这样子。结果呢，问题大部分就是说， 你今天在 cosplay 丐帮长老吗？ 我。 因为 因为我记得哦，就是武状元苏乞儿这部电影，就是那个周星驰那一部，我记得丐帮长老好像穿的就是全白又白帽之类的，所以当你今天在我对面一脱外套的时候，我看到你想说，哎，这不是我前一阵子又复习了一下港片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吗？ 我必须要说，现在跟你就是有共鸣的人，我不知道 很少， 我不知道现在在飞碟联播网有多少人跟你有共鸣啦。嗯，我只能觉得，就是我从很青春洋溢的高中校园出来，我可以100%跟你讲，高中孩子们对你讲的话绝对没有共鸣。 你说武状元苏乞儿吗？ 因为今天一开始主任介绍我的时候介绍说，就是你们知道今天来的是谁吗？ 然后下面应该是鸦雀无声。 对，然后说你们有在听广播吗？ 鸦雀无声。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这不是第一个问题吗？ 有听过，主任嘛，就是 想炒热气氛。 对对，可他不是用这种方法，他主任是一个就是比较温文儒雅的女性，嗯，这样子。然后说，那你们有听广播电台啊？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他还问了什么？你们有听过他的节目吗？这样子举手。嗯。然后当然就是其实根本没有人举手，老师还要说手放下。我就在后面想说，老师干嘛？不要这样羞辱讲者好不好？就是孩子们现在谁听广播？没有人听广播、啊。 你没有跳出来制止老师，不用再企图干嘛了？ 不要再讲了。 对对 对, 對， 孩子们现在。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想说，好，就是介绍一下飞碟电台哥哥妹妹有意思啊。嗯。然后我就想说，哦，会不会他们还有在看电视？好了，那我说看《综艺三国志》，你们应该会知道玛丽吧？就说，你们应该会比较知道玛丽吧？就你们看《综艺三国志》吗？鸦雀无声。 你在一个要宣传外交系的场合，然后讲这个。 不是，因为一开始你要先就是你要先让人家认识你是谁、啊， 你就问他说你今晚吃鸡了吗？可能还比较有共鸣。 我跟今晚吃鸡了有什么关系？你说说，你好好说说。不讲话，你好好说说。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啊？ 今天来到了星期四，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会送给你韩国流行榜以及妹妹爱漂亮。妹妹爱漂亮要干嘛呢？ 我不知道。 妹妹爱漂亮就是吴玛丽成为美妆 KOL 之路。 怎么可能？ 吴玛丽要跟大家分享，不是跟大家分享，应该说大家跟大家分享。 应该说我们就是一个平台，大家来分享。 对，你最近有没有就是在使用哪一些保养品或是化妆品或是美妆产品，让你觉得天哪、啊、真是太棒了，人间福音。 해맑은 너의 미소 내겐 아프기만 해 한 번도 난 느끼지 못했던 모든 걸 지워낼 수 있다면 다시 널 찾을 수만 있다면 힘겹게 나를 기다려 너를 꼭 붙잡고 서 있을게 그 언젠가 기적처럼 한 번도 난 느끼지 못했던 成功的戏剧呢，通常它的原声带会变得非常非常强，所以不管是刚刚听到 EXO 的 Stay With Me， 就是之前爆红的鬼怪，还是这一首歌曲呢 Like a Miracle 花游记的主题曲。说到这边呢，当然也要请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的大家，或正在收听的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最近你在看些什么剧呢？ 大家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破花游记任何的梗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 对， 因为我知道大家知道前一阵最后一集出来，每个人都很心慌，就是再怎么挤时间都要赶快把最后一集看掉，免得隔天起床就是被炸得乱七八糟。 是是是，现在也是变成这个样子啊，就是有时候譬如说我们同样都在用同一个平台，然后那个平台上面的那一些剧就会变得更加热门。 嗯， 对，我在说 Netflix。 嗯， 对吧，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不会看同样的东西，但现在会变成我们看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嗯， 也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推荐一下你觉得最近真的很值得推坑的剧好吗？ 有一部韩剧呢，就是前一阵子我看完了《举重妖精金福珠》，非常 lag 看完之后，然后因为《机智牢房生活》对我而言一集真的是很长，就要花很多时间看完一集，我就想说那有没有其他又简单又轻松的，我那边查查查，就看到这一出我有兴趣 APP 上有人推荐，而且又跟我们有关 哦， 它叫做《广播罗曼史》，就是跟就是女主角好像就是广播里面，就是因为他们韩国的广播好像是会有人写脚本的。 对啊对啊，日本韩国都是。 对，也是很多人怀疑我们有没有脚本。 我们没有。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男明星好像非常非常红，但是他就是完完百分之百只能照脚本走的人，就是你如果操作设定，他就要就是 慌掉慌掉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两个人相遇的爱情故事 感觉蛮酷的。 但我看了简介之后，我也是没有打开第一集，但是有人推荐广播罗曼史。 OK， 广播罗曼史，所以现在在收听广播的大家，如果你就是喜欢我们这个平台，喜欢广播这个媒介的话，应该对这个也会蛮有共鸣的。 想证明是与否，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哦哦，原来你真是个 bad boy， 我一直无心纵容，那却是你惹的祸。哦哦， 广播罗曼史。最近还有一部我听片名，就是如果你就是可能喜欢看爱情剧的，喜欢泡泡的，你可能看片名你就会想要看，因为它好像叫做让我们先从亲吻开始，你就觉得什么什么什么片好想知道哦。但是开始大家讨论剧可能就会跳脱了韩剧，很多人说我就是要看台剧，我要支持台剧，所以 Bad Boy 有人在看我的男孩，就是心如跟轩瑞。 你最近的心头好。 对，那当然也会有人看我的男孩，就会有人看姐的时代，就是那种姐姐为主的出发点这样子。那日剧呢，有人在说石原里美的新戏，但他那个片名我一直不太会念，他就是演一个法医还是什么之类的。有人说最近台湾在播松本润 99.9 第二季，第二季我真的不行耶，对不起对不起松本润，我不行。但是呢，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大野智上锁的房间，最近又在重播了，我觉得有空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我昨天看了第一集还是觉得 还是好看， 还是觉得蛮好看的，就是推理啊密室啊，然后他那个无脸男的表情就觉得勾追勾追，然后还是有人继续在推信号 哦，这么久了。 可能好看到即使过了那么久，你现在一说有没有推荐的剧，大家一觉得最近我想推荐的还是只有信号这样子。 可是 Signal 烂尾啊，就是烂尾啊。 然后也有人说最近看最新的剧就是木村拓哉新闻不断的那个身边警护人这样子，就是那个剧我看到的那个评论也都是有点 点点点 sad。 待てね， 间谍放送， 有枪的人物就像有麦的阿嬷。 Now take your best rhyme, outdo it, now do it 1,000 times. Now let them tell you the world no longer cares or gives a fuck about your rhymes. And as I grow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I might go out of mind. Cause how do I ever let this mic go without a fight when I'm made of fucking tightrope out of twine?But when I do fall from these heights, though I'll be fine. I won't pout or cry or spiral down or whine. But I'll decide if it's my final bow this time around. Cause I walk on water. But I ain't no Jesus. 六项金氏世界纪录

Boom boom boom boom， 说到的推荐剧呢，当然有一些本来就已经非常非常热门的，然后一季一季的，大家都会期待很久的，譬如说像是《权力的游戏》、《冰与火之歌》嘛，还有呢，这一季算是一个很大的变动的，就是《纸牌屋》。 很大变动是什么意思？ 因为原本的主角是。 他是不是深陷什么风暴当中？ 对对对对对，他深陷了性侵，就是性骚扰疑云。 嗯， 对，那所以 Netflix 就全部把它换掉。原本会觉得说《纸牌屋》就是 House of Cards， 嗯， 就不再拍，就停在之前，就是一个没有收尾的结果这样子。嗯、可是后来呢，又决定又全部重启，然后重启就让他的老婆， 嗯、 让他的老婆变成了总统。也就是 美国的可以这样子180度大转变的吗？ 因为他之前其实就已经有铺陈了，他的老婆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想要掌握欲望的人， 权力的人。 然后这一部片其实就是在讽刺，Hillary Clinton， 嗯、 对，希拉蕊、 嗯， 他就是那个角色、 嗯， 对，所以就是，他就让他就终于就是哦，好开心可以当上总统，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转折是怎么转的， 嗯， 对， 还没出来就对了， 就是看到了预告，就是那个总统白宫位置转过来。是之前的女生， 还有人在推荐《破产女孩》，这也是很久了吧 ？Two Broke Girls， 对啊，这个好久以前的。 嗯哼， 最近也有一个好久以前的影集，然后让我回想到，是因为前几天啊，昨天看到的新闻， 嗯， 一位化工博士，然后他原本呢，他出去在做一些什么保养品之类的， 嗯， 结果呢，后来就经过介绍，有一个人看到他在做的东西，他说。欸、其实你知道吗？你有那个技术，然后你有那个潜力啊、 嗯。 你如果去做安非他命的话，可以赚很多钱，几十亿这样赚、 嗯。 他就开始做。 这是一部剧吗？ 不是，这是真实的新闻、 嗯。 然后他简直就是这部剧的翻版，这样、 哦， 因为这部剧就是《绝命毒师》嘛，《Breaking Bad》。对，然后他 《绝命毒师》也好久了、哦。 对对对，然后那五季，我也是一次追完，觉得哦，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Yo, Mr. White。 All black at the white shows, white shoes at the black shows, green car for the Cuban links. Y'all sit back and enjoy the light show. Nothing exceeds like excess. Style guy, gal from having the best of the best. Is this what it's all about? I'm at the rest. The brunt, my rent, disturbing the guests. Years of distress, tears on the dress. Try to hide a face with some makeup sex. This is trouble season.Time for tuxedos for no reason. All saints for my angel. Alexander Wang too. Ass tight denim and some dunks. I show you how to do this, young. No papers, catch papers, get high. Out Vegas, Sousa's on doubles, ain't looking for trouble. You just got good genes, so a nigga tryna cuff you. Tell your mother that I love her, cause I love you. Tell your father we go father as a couple. They ain't lose a daughter, got a son. I show you how to do this, huh? As long as I've got my suit and tie, I'ma leave it all on the floor tonight. Baby got fixed up to the nine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All dressed up in black and white, and you're dressed in that dress I like. Love been swinging in the air tonight.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Show you a few things about love, love, love.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Show you a few things. 其实还是蛮多人在看台剧的，因为还是很多人不止提到刚刚说我的男孩姐的时代，有人在看狮子王强大已读不回的恋人，其实看的蛮多的耶。 哇哦， 替 台剧拍手 开心 鼓掌 耶、yeah.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说到的就是 Black Suit 黑西装，我要推荐一部就是我真的非常喜欢的情境喜剧，那就是 How I Met Your Mother. 嗯哼。 对，然后台湾中文怎么翻译我已经有点忘记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我觉得它真的是超越六人行的神作。 哎，六人行是最近因为被放上去了，所以很多人又重新要开始 对重新温习六人行、嗯。然后你回去看那个六人行的第一季。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尴尬，就觉得那这不是我印象中的六人行啊，因为他其实是走一个越来越好的路线。他第一季的时候，第一集他其实还在摸索，然后角色的关系还没建立。 可是因为如果我从来没有看过六人行，我也不能因为这样、就不从第一季第一集开始 看。对啊，对对，你还是从第一季第一集看、啊。可是就希望你不要因为第一季第一集看了以后觉得说，哈，史上最强的情境喜剧，史上最强的情境喜剧就这样。就这样，然后你就不看，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有点可惜。 但是，他 台湾的八点档、嗯、我确定你现在随时加入， 嘿嘿， 你只要看个两三集你都 完全可以 pick up， 可以 完全可以接上。 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前一阵子我看到，前几天我看到很震撼的一幕、 嗯、 就是一个男的他去看他的，我不知道他的前妻还是什么，他前妻跟他的小孩，可是他们闹翻了，所以他只能在远方偷偷观察他，可是他又失明了、所以他是跟一个朋友一起去、然后朋友可能转述说 哦 过年后好像有点发福，看来就是肉了一点，表示他有吃好睡好， 有点像现在我们在听广播的感觉，我们看不到，都是我们形容给你听。 对，然后就是带他朋友要去偷看他、但是呢距离只有三步，就连我是一个跟踪狂的门外汉， 就一定转头就看得到。 所以那个女生就是她要可能经过就是路边嘛，会有什么车子、车子后面不是会有玻璃， 是 她就从那个玻璃一看，嗯，她怎么在我后面呢？因为你就正在她后面啊。How I Met Your Mother 追爱总动员 哦、 舒服。有人说，哎、那大家有持续在追《菜鸟新移民》吗？ 哦、 因为里面有郝龙斌。哎、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爸爸长得 蛮像，真的蛮像的。 你们今天害我回不去了。 连续为你送上两首的韩国歌曲，韩国流行歌曲，韩国的流行男团，两组霸主，分别呢是十年前的霸主 Super Junior、以及现在的霸主 BTS。

新北市计程车驾驶免费健康检查自3月1日开始，涉及新北的司机朋友可拨打新北市立联合医院、亚东医院或永和歌星医院预约专线报名，专线可上交通局网页查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你现在听到的是全民大剧团创团作品《疯狂电视台》演出时的笑声。一家只剩下2个员工的电视台，如何 run 一整天的节目呢？3月31、4月1号，台北国父纪念馆两厅院售票系统。 幸运狂放，兴奋摇滚，一起掉进异次元的章鱼黑洞。Josie and the Woonie Boys。何超与海胆仔乐团漂移舞台北中南巡回启动，详情请上 Josie Ho 粉丝团。 我是张信哲。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不满年金改革动到了退休优惠存款，台银工会今天谴责财政部违反诚信原则，没有和工会协商就片面放话提出改革方案，破坏人民对国家的信任。为了配合年金改革，外界预料财政部将与台银、土银还有输出入银行几家政府100%持股的银行协商修正员工退休金制度，将现有退休金年息13%的优存分年降到6%。如果以500万元的退休金估算，每年利息65000降到30000左右，引来了工会不满。台银工会理事长陈俊雄指出，国银行库和民营银行竞争激烈，但是退休制度变动频繁，每10年就被迫改革，员工退休权益越来越差，呼吁财政部尊重劳工，尊重工会，劳动条件变更应该主动协商，并且列入团体协约。基隆市政府228活动连续3年的3月8号都在基隆港海洋广场举办308追思。去年公投护台湾联盟召集人自由台湾党主席蔡丁贵率员抗议，要求拆除火车站前公园伫立的蒋介石铜像。基隆市警方担心蔡丁贵今天再度率众到基隆市拆铜像，市政府下午出动大批人力以路牌把铜像团团围住，也增派警力在旁待命，防止蔡丁贵突袭。台东县善心卖菜阿嬷陈树菊春节之前病倒在菜摊，紧急送医开刀，目前回家休养。他的菜摊罕见的1个月没有开张。 陈树菊的邻居说，陈树菊过去都是骨头的问题，这次是肠子出了问题，好像很严重，开刀之后已经回家休息。今年67岁的陈树菊13岁开始卖菜，年轻的时候为了家计错过婚期，敢于家中经常受到外界帮忙，所以他也将辛苦的卖菜钱捐给需要的人，善行让他从市井小民成了时代杂志的百大人物。台北市西门町一间饭店昨晚入住一名47岁的张姓男子，今天中午退房的时间到了，却迟迟没有退房，饭店人员敲门查看也没回应，打开房门看见他动也不动，屋内满是烧炭味，赶紧报警。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子已经死亡，警方在现场找到了遗书，内容透露积欠了300-400万元的债务，而且官司缠身，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初步推断，他是积欠了百万债务才走上绝路。日本公布去年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 1.6%， 不但优于市场预测的 1%， 更是政府原先公布初值的3倍以上。主要是持续一年的出口复苏带动了企业投资，企业支出成长 1%， 高于原本公布的 0.7%。彭博社整理，日本经济已经创下了近30年来最长的连8季成长。野村证券指出，尽管日本一月工业生产和零售销售数据衰弱，暗示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可能走缓，但是受到出口和资本支出与强健的美国经济带动，至少还可以维持稳健到今年夏天。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15点，成为2136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9点，涨幅1.22%，来到243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3点，32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5点，110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23点，涨幅1.4%，成为30620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上涨21点，347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了77点，来到10823点，成交金额1204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25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0.1分，日元105.95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406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强烈大陆冷气团和辐射冷却影响，今天晚间到后天清晨，中部以北、东北部沿海空旷地区和马祖，夜晚清晨都将出现10度左右低温。锋面通过今天北部、东北部地区阵雨，其他地区短暂阵雨，都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预测气温13到14度，中部14到16度，南部18到21度，东部16到23度，澎湖17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老公，你捧着一缸酱油干嘛？ 哦，天哪，你知道吗？这酱油色的污水居然是从客厅地毯及布沙发吸出来的。 哇，还好有德国凯驰 Pussy 专业喷抽式清洗机，专利喷抽清洗，强力吸出顽垢，地毯、布椅、床垫、布沙发全都难不倒。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ulture。 DC Diesel 蔡诗芸最新单曲 My Own Boss， 从音乐带领女孩勇敢拥有自己声音，数位现正发行。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意思哦，3:07，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嗨，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然后今天星期四的下午呢，星期四下午我们要请玛丽，我们的飞碟美妆 KOL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美妆流行。 我觉得说我完全不敢当，因为我比起就是任何，如果你有在逛那个 PTT 美妆版的话，随便一个正常上班族的消费都超越我很多，然后尤其是他们的消费力是真的很惊人。嗯，就像之前有听众来信说，他答应他的男朋友再也不要买唇膏。 哦，对， 但他不停的买，不停的买，不停的买，就每个人消费力都很夸张。我看到有一篇说，我今天就是工作压力很大，又跟男朋友吵架，我现在就是一定要去买一支唇膏，请大家推荐。然后开始下面啪啪啪啪啪啪就开始说，你可以买什么，可以买什么。吵架的时候心情很不好，你可以买稍微贵一点点的，我推荐什么。就比起他们，我都是小费费，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我推荐，就是今天你有各式各样的美妆问题，那个好不好用，我是什么。因为我觉得重要跟选电影一样，你要找跟你品味相同的人，彩妆也是你要挑喜欢跟你妆容相似或是你肤质相似的，所以你有任何问题，我们就是一个互相沟通的平台。可能我提出，我有用过，我可以回答；我没有用过，其他的利友们可以来回答之类相关的问题。 还有，所以就在飞碟联播网，就是你要分享的时候，你可能也要注明一下说，比如说哦，我的肤质是什么什么性的，中性的、油性的、干性的，然后我的为什么会选用这个？哇，那这样讲起来好像会长篇大论，因为我眼睛小，想要让它大一点，所以我选这个等等之类，因为那跟个人是很有关系的。 我刚刚看到在很早很早，他非常早就留言发问，他可能在2:10就在问了。 Wow. 他就说哦，因为之前我有提到我会用那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液，然后问我使用的色号是什么，以及我觉得优缺点是什么。色号我有点忘了，因为它其实出蛮多，后来又有出新款，然后我就没有认真记。反正你去那个柜姐故意挑一个跟你天壤 之别的， 这也太过分了吧？它的优点就是我。依旧觉得在各个粉底液当中，它的遮瑕力是金榜 number one。就是它真的就是上它之后，你根本不用太再去遮一些有的没的，它几乎都可以盖掉。但就是因为它遮瑕力很好，所以就是如果你那天皮肤很干，或是你状况不好的话，你很容易会上不好，会脱妆。 是哦， 就是它要你。保湿做好的时候才能上它， 状态好的时候用它就是无敌。 对对对对，就是吃的那个什么星星果实之类的。但如果你今天状态不够好，或是你本身的肤质 熬夜失眠，或是生理期， 对太干的人 吗？还是后？ 女生就说生理期前，生理期前不好，很不 OK。生理期后也是有一段的那个黄金时光那样子， 黄金不好时光， 我觉得不错啊。 哦，生理期后是好时光， 那时候身体有在循环，我自己觉得自己身体是蛮不错的。但是我之前也有推荐给我朋友用，然后就用发现就是他就是比我还要干，他就常容易出事。但是他就跟他自己已经有买粉底液，两个喇喇做会。他说他也找到了无敌粉底。 天哪，自己做比例调配，自己是制就是制化妆品师。 真的也蛮多人会自己调配那个比例耶，就是我觉得这个，尤其问那一款你很喜欢，可是色号就是没有你刚刚好的色号，你就两罐拿一拿，你就每天实验，你总会弄到一个 number one 的。 哇，那也是要非常有实验精神。就像有些人可能在喜欢香水，然后再要用玩这个字吗？就是他们很喜欢逛香水，买香水，然后之后呢，就会开始觉得说，这个品牌其实他马上可以知道这个品牌的好处，然后前味、中味、后味，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阶段，就是我要自己当制香师。 好像真的有那个，你可以自己去调配你的香水味。 有啊，有啊，有啊！ 我记得我看到人家说他在那边闻到他的鼻腔要炸掉。 啊，对对对，因为那个鼻子是会嗅觉怎么讲退化嘛，就是嗅觉疲劳的。欢迎大家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来分享一些自己关于化妆、美妆的问题，以及推荐的产品哦。 深呼吸をしようよ。 3:15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有什么样的美妆产品推坑呢？ 有人在问说，请问有人试过喷枪化妆吗？ 喷枪 非常好奇， 像是画画那样，就有人用喷枪画画，然后你用喷的画， 喷的 化妆 这样子。 天哪， 他想知道那个感觉怎么样？ 所以是不是我同样也是有一个？像是我们地板刷油漆的时候，我是说那个外面的马路，然后我们常常有一个，譬如说一个箭头的符号，然后就喷那个油漆，然后把那个纸拿起来，哦，就有一个箭头了。 哎，有喷的，然后之前还有那个，因为有不是最近大家都会用洗脸刷嘛，那个刷头前一阵也出了一个化妆刷头。就是我把粉底点在脸上，然后那个刷头这样磨过去，然后就他就帮我上好了。但我对那个是 抱持的怀疑的 存疑这样子啊。 天哪，那个时候洗脸机真的是狂赚一波这种流行的东西，就大家现在回去看那个时候，然后看看自己架上的那个曾经流行过的商品，不觉得很傻吗？ 没有，我依旧天天在使用， 所以。这个是你真的挂保证，你觉得真的很棒。 我自己觉得不错啦，我就觉 得还有某一些，比如说头卷头发的东西啊，吹风机啊，有些都是那时候说超厉害、超强，然后买回家以后其实 你过了以后回头看，他不过就是那个样子。 只要你现在是在边批评边在想家里的女友她的化妆柜上哪些东西，你在抱怨的意思吗？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 有点想听听男性的心声。 没有，我今天就是代表男性发言啊，就是可能很多人说哈，星期四你要做美妆啊，没有参与就没有共鸣啊。 我觉得男生的开炮有时候也蛮好笑的。 有，你们一定有共鸣。 什么什么喷枪？喷枪啊！我只想到那个寿司，有一些哦，上面会需要喷枪。 没错，没错，没错。哎、欸，我常被这个骗呢、欸。我只要看到有这个东西，我 就 想点，我就想吃。 可是那种滞销的东西，我觉得都蛮好吃的啊，没什么地雷吧？ 是啊，是啊。嗯，我那个喷枪就是会驱动我想要购物跟吃下去的欲望，我觉得好可怕。 你点好奇怪哦。 就至少对，很怪、欸，什么炙烧鲑鱼那种，然后上面又有美乃滋，又有焦糖，那种烤的，哦。 有人做一个比喻，就是陪女生逛百货公司，陪女生看看她的彩妆，就跟可能女生陪男生去看球鞋是一样的感觉。 但是现在我发现有很多的女生，她们对球鞋的渴望比男生更甚。 但是那个球鞋渴望是我要最新款的球鞋呢，还是我真的有在研究这个球鞋跟什么球星有关，它的材质、它的底，还是说这一双最新出的？很多人在 IG 打卡，我也要一双。 我觉得好像比较偏后者，就是男生。高中男生、大学男生在买的，可能如果你有在打篮球，或你有在收集球鞋的话，可能是某个球星的球鞋。嗯，可能女生好像比较少收集球星球鞋，女生好像比较是流行潮流的，的运动鞋。 哎、欸，我有个朋友，她就是她男友非常的热爱球鞋，是钻研认真的那一种，然后就是每一次去鞋店，就是要东摸摸西摸摸东看看，她就是不停的给她灌输知识，然后还要抽考。 哈， 比如说什么？ 你说考女朋友、哦、 对 哈， 我上次跟你说过这个，我乱讲，因为我真的完全不知道。Jordan 第五代跟第四代，我说过他们的鞋底的方面，或是他们那个那一款跟这一款，它的使用材质，我上次跟你说过是哪里不一样呢？哎，那个就是， 要当他女朋友好辛苦哦。 但是也许你们开心的时候，你就觉得这 变成是一种乐趣， 但。虽然他们后来分手了，但我朋友就变成一个 球鞋通吗？ 他以前完全不懂球鞋的人，他现在就是很了，就是哦，你们男生在看那个，看那个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哇！哇！ 之前我在网络上看一个很好笑的是，刚刚不是聊到唇膏，然后很多因为最近很流行土色唇膏，有点枫叶色、土色、橘色系，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它。有个女生就很兴奋的擦了，就是哦新买的，然后给男朋友看说：“你看这颜色。”男朋友说：“这不超长的颜色吗？”就是 P 那种 PU 跑道 超长色， 哇，真的是浇了一桶很冰很冰的冷水， 超长色。 所以其实我也想蛮想征求你被其他人说过一些， 明明你觉得这个很棒，可是你擦上去以后，或是跟别人分享以后， 攻击力好强，我要搜集这些名言。 劲歌金曲，全球乐坛屏息以待。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自由电影原声带。 Skin, breathe me in. Feel your kiss on your lips. I'm made of ecstasy. I'll be yours for a thousand lives. 全球缔造百万专辑销售记录，网络超过5000万次点击， 一世代莲恩瑞塔欧拉性感对唱，艾丽高登西雅杰西 J 共同现身。自由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快给我送！ 我没有藏什么啊！ 藏不住想玩的心，就快上良友旅行线上订票服务，快搜有位最低价机票，便宜不用抢，通通都有位。 是，马上搜！ 良友旅行订票订房服务在线上等你哦！ 戏院狂放，兴奋摇滚。一起掉进异次元的章鱼黑洞。Josie and the Woonie Boys 合唱与海胆仔乐团，漂移舞台北中南巡回启动，详情请上 Josie Ho 粉丝团。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 Eric 周兴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三点二十八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Choco 说呢，他曾经买过香水，送他男友，然后他男友完全没有用过香水，男友说怎么酸梅味？ 哈， 但是你一听觉得好像蛮震惊的，但仔细想想，酸梅是 香的吗？香的， 对我来说是好 是香的， 好闻的，哎， 对 对, 对对对， 酸梅不错吧？就表示我闻到你就想流口水， 就至少不是酸宅味。我平常就已经很臭酸宅了，你为什么还要送我酸宅味的？ 你怎么要模仿好好啊？ 可恶！把握现在，欢迎你把你的美妆推荐，还有就是曾经呢，就是很自豪，很自豪，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好想分享，分享完以后却被无情的冷水浇熄的那个关键酸句，分享到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身为一个昨天也算是踏入了美妆界的欧马克， 我才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性， 等一下，你注意你的用词， 不是一个， 我们在一个性别平等的， 一个平常根本就不接触任何彩妆、不保养，然后不连隔离都不擦的一个男性，为什么会在半夜十一点在家里试戴假睫毛呢？ 昨天呢，就是我把假睫毛粘上去之后，然后我突然觉得 你怎么粘的？ 哦，我就自己，其实是我女朋友拆下来的。 哦，所以还有点粘性在上面。 对的，还有一点粘性。然后拆下以后，我就自己把它就是弄上去。然后弄上去以后呢，其实你知道，因为男生没有在画眼线跟就是什么睫毛膏的习惯，所以对于眼睛其实是很害怕的。 你说有东西靠近你这样子 吗？ 对，因为贴不准啊，你就是还会留一段空间，所以那个睫毛其实就是在眼皮上。 啊哈， 对，就是我的那个假睫毛就在眼皮上， 嗯， 然后跟真正的睫毛又有一段的空间， 落差， 对，所以就很好笑。后来我就叫我女朋友说：“哎，拜托拜托，你帮我好好贴好，好不好？贴好来。”以后我就是揽镜自照，我就拿着手机自拍，我突然觉得就是大家好，我是黄阿谦。 但我觉得 我昨天本来想要拍一部马克大千的影片， 但我这段剧情要在哪看过？就是一个男的，他也是经过了一排试衣间，然后在摸那些丝绸，然后他摸到丝袜的时候， 就是丹麦女孩嘛，你就是要讲丹麦女孩嘛， 唤醒了一些他心里的 something 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就看着我的手机自拍，我本来要上传一段影片到我的 Facebook， 然后被制止了，说你不要这样子，就是你现在在自毁形象，你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忘了你要自诩成为一个知识型的 YouTuber。 这个已经有点抛到脑后了。好，然后但是我还是就是受不了，还是就是上传到我的 Instagram 这样子。哦，看着哇，我真的盯着自己看了一个小时。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可以明白，就是当女孩你用一些方式让自己觉得好像不太一样，觉得喜欢之后，你开始会着迷，越陷越深的感觉。 对，就是昨天的那一个瞬间，让我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有些女孩会这么喜欢自拍， 嗯， 或是这么喜欢用这些产品，因为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就是比我自己原来更美，然后会发现说我原来这么美。 所以要发起的运动叫做 hashtag 帮男友化妆吗？ 还是 hashtag 男生戴假睫毛运动？ 想要对你好，因为在我眼里你就是唯一男子，下吻让你受不了，我还让你 scream and shout， baby 只要能让你开心，我就会来配合你的 style。 I'm a bad girl, I'm a bad girl， 让你冲动。 I'm a bad girl, I'm your bad girl, I'm your bad girl。 You're such a bad girl， 我差点动了真情，在这样的氛围 I try to make it easy。 你习惯新鲜，换上不同款式 panties， 每次的话早都让你说。我们就像小孩，都喝了 Hennessy， 两人之间有太多不能说的秘密，一起拥抱的感应不像只能留下回忆，如果可以像下月在每个星期。 I'm a bad girlI'm a bad girl， 让你冲动。 3:35的哥哥妹妹有一次，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有人说，其实如果男生学会就是修一下眉毛 啊，对， 会感觉完全不一样。 没错。 于是我就紧紧盯着我的伙伴的眉毛看。 然后， 我不知道你有修眉毛吗？ 没有很认真修。 但你自己会修？ 我自己不会修啊。对啊，都是女朋友看到就受不了，就是 然后帮你把杂毛修一修。 对，或者有时候去剪头发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帮我剪头发设计师会帮我修。 可以这样子哦， 嗯， 好贴心哦。 要谢谢翔一哥。 哦，因为是 因为是翔一哥的设计师。 设计师啊，不止帮他修眉毛，还可以帮他修胡子耶。我觉得男生修胡子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我知道有人在留胡子的话，你那个公分数跟你使用那个剪刀，然后 那些都是学问。 没错， 你那一毫米不对，就是砍掉重练。 没错，修胡子其实蛮难的。 所以我觉得你遇到一个帮你修胡子的大师，也是要感恩、感谢天。 那个设计师的修胡子当然有分很多种啊，有的人还是要特别的，他有什么特别加价服务 啊、 哦？然后老一点老式的理发厅还会就是帮你上、那个、 修耳毛， 上那个白泡沫，然后用那个剃刀这样刮。 嗯， 其实你就是我每次看到剃刀在刮的时候，都会想到疯狂理发师。 那你有被剃刀这样敲过吗？ 没有，我没有做过这个，我就是怕怕。 他们还用热毛巾热敷、欸。 对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你应该要拍个影片。 干嘛？你说体验一下 老式服务这样， 旧时代的老式剪发。嗯，喜欢我的金鱼呢，瞬间就忘掉，水划过就忘掉。哦哦哦，在马色望眼欲死呢，剩下没多少。哦，太空间剩下没多少，请点亮我的金鱼呢，浴缸逃不掉，浴缸逃不掉。现实放不了，伤人于无心，没有解药，无时无刻守候讯号，不被打扰，对世界遗忘刚刚好，还怪他们没礼貌，谁有勇气及早治疗，电源关掉，别离婚你说不大闹，讯息通知叫啊叫，照片文字把我洗脑，一不小心就起闹，现实记忆神奇妙，能不能记住你的好， 竟然迷上圈套，全部都忘掉，寂寞的情绪呢，瞬间就忘掉，瞬间划过就忘掉，情缘呢，把色谎言与思量，剩下没多少，脑袋空间剩下没多少，渐渐亮光的精髓呢。是否不然？伤人于无形，没有解药。最近到处碰到八卦，不然就是冬瓜，他们俩碰在一起，我身上先是喷发。我拿起电话，跟朋友爆发，想让他们蒸发。等挂上电话，还是得继续跟这些习惯。好了，啊，原来这个世界那么的难。下你什么卡早点回家，比赛搞得大家头昏眼花，那也是刚刚在手机上我狂刷刷到的一篇文章，哎，突然找到这里，我就忘记原本还在编曲，不用犯了这个毛病，金鱼鸟了， 从都没有一滴一滴，就把这个当作 NBD， 请原谅我的金鱼鸟。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Howard 许书豪，这首歌叫做《金鱼脑》。时间来到了3:43，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肖先生说呢，如果你刚刚听到觉得有点心痒痒，就是唤起你以前的记忆，你想重新去体验那个老式修容洗发。哎，注意哦！ 怎么了？怎么了？ 因为以前他家隔壁的老式理容，帮你洗头用的产品是洗碗巾。 哈啊！好恐怖哦！ 泡泡很多哎、欸， 反正都是清洁这样子。 对啊， 说明现在在收音机旁边有那种化学系的听到以后，觉得 大惊小怪。 对，就觉得分子式是一样的，怎么样？ 哇，你只讲分子式三个字哦，我就困意来袭。 带我走，我还没有喝够，给我一个回家。 敢向左还向右， 反正现在都由不得我， 我身体不合作， 飞太高快拉住我，被你牵的鼻子走， 结果去哪也由不得我， 幸好在变微弱，飞太高快拉住我。 早忘了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女孩与机器人李全哲还有方 Q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自动导航》。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在关注，就譬如说哦，机器人啊，自动化啊 ，AI 啊，到底有没有可能以后就是譬如说有一个我们专属设计的，然后它可能是一个脸型，它已经调整好了，我的参数都调整好，然后我只要就是往脸上一戴上去，我的妆就画好，然后3秒钟就拿下来，我就可以出门。 我觉得很难欸，不可能欸 啊， 因为这件事情的那个参数太多了， 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图秀秀里面修照片一样，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侦测到机器已经可以直接侦测我们的人的脸型，侦测到你的眼睛在哪里，鼻子在哪里，嘴巴在哪里，然后你可以自己去调，说你喜欢眼睛大一点。 那我背后那个产品是有多么巨大、啊？就是我那个库存量整面墙嘛，它可以每天根据我不同的需求拉出不同的东西来。 你可能可以设计几个，譬如说，可是因为你买那个脸的面具、那个面具是固定的啊，因为你一次调完就调好了嘛，你的眼睛、眼距、鼻子、嘴巴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细调，就是说哦，今天是 party 妆，然后你可能就有设定一个 party 妆， party 妆是可能眉毛是比较浓的，然后眼线是要戴假睫毛的，妆是比较浓的，然后你就已经设定好一个，所以你就先把那个调到那边，然后就戴上去，拿下来，就是 party 妆出门。 让我来分享一些女孩的小心情 哦。怎么样？ 化妆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乐趣之一 啊。不会不会有女孩们想要我刚刚那个产品吗？ 有的人可能为了上班方便简单那个，可是很多时候就为什么我要来上班的化妆，跟我今天要跟我另外一半约会的妆，我花的时间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哦。 因为可能我要跟你见面的时候，我会想着就是我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编化我那个是很开心的，是一步一步来这样子，我不能省略那个欢愉的过程。 所以就是如果出了这个的时候，代表我对这个约会不重视， 太伤人了吧。 所以以后呢，在 dating app 上面，在约会软体上面， 有人说你们说的自动上妆机器目前有公司正在研发当 中。对啊，我有看过这个东西，然后在募资当中，这样 已经在募资了。 就因为理想就是想，现在我都已经可以想这么具体了，代表它是可行的啊，它不是一个就是瞎想 的 很虚幻的东西，对啊。所以以后可能见面了以后，你就要先问说，你今天花了多久时间化妆呢？ 讨厌，问这个干嘛？ 然后如果你回答说，我今天用那个我的面具啊，3秒钟，我就知道你可能对我没意思，拜拜。 或是他是超级新手，他太重视跟你的约会了，他怕自己搞砸，所以他宁愿啊，什么都有借口哦。 哇，这样子我就你知道，就会变成猜来猜去说，那到底他是哪一种呢？他到底是化妆的新手，还是他对我没兴趣呢？就这样猜来猜去，人生就过了。 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是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永远差过拉拉多多？难道就是生活一个傻一个落，两个人美丽又轻多，你才怕一的爬不完的斜坡，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两个人能够开花就应该结果，能把握也就不该摔破。一辈子最怕穿过一种我，是不是人错错？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 李真， 最后要到最后，是我想的太多。最后，到了最后，是我是不想太多。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 0800-88-6678 首发 EP 热烈放送中，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张涵雅， 爱有味呀，爱有我怎么爱有我表达不能爱到撒旦吗 3点52分来到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最后一个段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今天呢以后我们的星期四都会是妹妹爱漂亮，然后聊一些生活流行时尚。 嗯， 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星期四的下午一起加入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行列，然后呢跟大家一起聊聊最近呢在流行些什么，在时尚在潮流方面。当然呢最后还是要送上一首很正面积极的歌曲跟大家说声拜拜。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新美人主义，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你说一声午安，祝你有一个美好的 good evening。 怎么没有说我很棒？ And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不要一脸惊奇，看的是你是你是你，我们平生惊奇，为的是你是你是你，你的智美兼具我先行的没人注意，多年来我们一直寻觅的是你。你不要怀疑你的美丽本来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不选一次对自己重视就有魅力，脸上的美丽美在一时，你却有种永恒的颜色，让世界用你的名字给美丽重新定义。美的不可思议，没什么秘密，美的有意思，因为你是你自己，不做谁的影子，美丽一个心去展示下一个传奇，现在有你在这里开始。你不要怀疑你的美丽本来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不选一次对自己重视就有魅力，脸上的美丽美在一时，你却有种永恒的颜色，让世界用你的名字给美丽重新定义。美的不可思议，没什么秘密，美的有意思，因为你是你自己。美的不可思议，你有你微笑的方式，美的有意思，万众无一的气质，不做谁这里开始。不要一脸惊奇，看的是你是你是你，我们平生惊奇，为的是你是你是你，你的智美兼具我先行的 音乐全主打。 从伦敦到纽约， 闪耀半世纪的音乐剧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全球3亿3000万乐迷亲眼见证，莎拉·布莱曼、芭芭拉·史翠珊、马丹娜、碧昂斯、拉纳德瑞等全球巨星首度同台献技。歌剧魅影、猫、万世巨星、艾维塔、39首百老汇及电影主题曲完整珍藏，请听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传奇经典。 I never expected it to.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All through my wild days, my mad existence,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Street lamp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another day is dawning. Touch me, it's so easy to leave me all alone with the memory of my days in the sun. If you touch me, you'll understand what happiness is. Look, a new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刚刚好的等待，我始终相信，最好的快要发生。大家好，我是张栋梁，我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最好的快要发生》。 You Fall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吴汶芳，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天涯无穷，走过匆匆，在错综里相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